好啦，系咪翻嚟第二节望向编辑部啊？ 系啊系啊，系啱啱又翻嚟，诶，依家仲有埋阿 Tony 嘅加入啊， 社长啊，系咪啊？ 社长啊，社长， 我仲喺度， 系你仲喺度， 讲两句啦，我做下近嘅啫，我嚟呢度， 系嘛？点可以咁样噶？ 即系抢咗马来近嘅位 啊！系喂喂，郑司长啊，呢个郑若骅司长呢单嘢咧，喂，好笑喎，依家仲要牵埋啲咧，即系点啊？斗泼污水啊！毛孟静嗰啲嘅之前咩咩八年咩车房变住宅八年冇改、啊，跟住即系连啊 假新闻嚟嘅呢个 系咩？假新闻嚟啊！我见东方报摆出嚟 嘅 喎， 假新闻嚟嘅 系咩？ 假新闻嚟嘅系嗰啲蓝丝做假新闻咧，系、哦、抹黑呢、這个本土理性本土嘅 毛孟静 系嘛？ 唔系不过咧，因为香港好多啲物业。咧本身系车房契嚟嘅，咁但系咧，因为屋宇署可能系经过，即系譬如可能时代变迁，佢当时成即系起嘅时候咧，就我嚟规划咗个车房，但系咧经过几廿年之后咧，实际用途可能改变咗，系合法申请改变咗用途嘅。 哦， 咁我可以话俾大家知，海防道 corner 位而家做紧雷达标个位咧，租系租金系90万，嗰个系车房契嚟嘅，即系海防道同埋乐道 corner 位啊。 嗯嗯 啊，而家做紧雷达标嗰个铺位咧吓。是车房契嚟嘅， 哦，搞屈变咗个铺咯，直头依家系嘛？ 而家铺位嚟噶，咁因为佢改用途嘛，佢可以申请噶嘛。你入职，譬如你俾啲钱入职，政府屋宇署又批准，咁咪可以改变用途咯。即系话毛孟静嗰个，我谂应该都系类似嘅情况改咗噶。不过东方日报咧，之前其实已经好多年前咧，一周刊出过，跟住自搞清楚，然后自己趁咗咧出个道歉声明。到到一周，到到而家东方夹硬嚟嘅，因为咧已经唔使讲。讲公信力啦嘛，抹黑咗你先啫嘛，因为佢要护主嘛， 嗯， 系咪？哦，咁啊，臭虫论咯，你啊，哦，你啊，我有僭建，你啊，你都觉得唔系好得好多啫，你哋都系车房改建嘅啫，咁样，咁所以咧，香港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嘅，有啲本身系，好似胜利道有好多嗰啲地，嗰啲嗰啲铺位咧，本身系车房契嚟嘅， 嗯， 哦，系，因为嗰度以前系做车房噶嘛，胜利道嗰边， 系啊，咁因为 铺位就系做车房。 冇錯，咁直情係一個車房嚟嘅，淨可以擺一個車嘅。咁後屘咧就俾即係政府可能批准佢又可以做下鋪位啊，有啲豁免啊，收翻啲嗰啲容忍費啊咁樣咯。 咁樣鬥潑落去都唔係好事喎、啊，即係呢個新嘅司長咧，即係出閘跪低跪到影影嗰只喎。 系啊，已经系叫做出师未捷身先死噶啦。 系咯， 所以佢咧嗰个叫做嚟紧嚟紧咧，就应该发唔到咩围咯，我觉得。 定系 其实咁系好事喎、 啊。系啊，嗱， 好事嚟嘅， 好事嚟嘅。喂，你再将呢个777啊，佢嘅负工作负荷量咧，再度加重啊！你唔发觉依？ 哇！ 我哋第一节所讲咧，喂，佢一个人揽晒个直头。 喂，发展局个发展局长又系佢，财政司长又系佢，律政署长佢又做埋律政司，哇！ 喂， 佢使唔使为卫生福利局佢都做埋啊？ 喂，佢系擦啊习近平牌啊嘛，习近平系咩小组组长都系噶嘛，咁佢俾阿习近平一赞赞完咯，咪封佢做偶像学埋佢咯。 哇！ 阿习老大， 林郑咧早一排已经话咧有好似心脏有啲少少问题，因为佢成日 有 瞓啊， 高血压， 佢会唔会成为第二个尤特咧？猝、 哦、 死喺入 睡梦中逝世啊！ 猝死喺家咩啊？出去外访嘅时候猝死啊！ 好似北京 唔好外访咪得咯？ 北京死嘅 系伏喺张书台死噶嘛？尤特嗰阵好似话佢系嘛？ 咁佢唔外访，佢都可以喺礼宾府猝死噶。 系 哦咁啊， 即系嗰个挨啊挨得多。我哋其实惊佢挨得多嘛，咁到时死咗礼宾府系嘛？ 嗯，系喎，佢哋又食得好啊，你知食得招积喎，嗰阵时佢哋嗰啲杂师会又食嗰啲腩仔肉啊嗰啲嘅，食得招积， 有烧味喎，都唔错喎。 系啊， 点解唔嗌明哥啲上去啊？ 咁有高塔啦，陈凡呢啲咧，光头呢啲咧，就唔好食咁多烧腩仔啊， 系 咪好容易爆血？ 卖佢用咗。用咗啲生发洗头水洗咗洗，慢慢头发圆形头壳出翻毛毛咁就得啦，咁我可以食。 哎呀嘛， 系唔系咁？佢个集思会咧就唔系全部都烧腩仔嘅，我都有见到有几盒斋老尾嗰度嘅，不过都掩色色素多嗰啲都系唔好食咁多，即系啊777嗰啲。 冇嘅，佢哋做衰嘢其实好事嚟嘅，即系食衰嘢反而好啊，因为。 因为即系短命啲嘛，啲市民即系开心啲咯。如果佢哋突然之间吓又猝死嘅话，系咪啊？ 其实咧，香港咧近依十零年咧都未发生过有啲狗官猝死嘅新闻，即系咧令到其实香港人咧好耐未快乐过。 嗯，咪最快乐咪之前董建华入医院嘅时候检查咯，吓、啊。 唉，依个唔系一件快乐事啊！转头就原来，唉，屌你咁捻健康嘅条老嘢系嘛？ 系啦，即系唔系好应该见到呢种情况。咁啊，呢个林郑啊，再即系睇下点咯，加重佢工作负荷又其一啦。不过感觉上，如果再迟啲呢个郑若骅，如果真系做啲咩污糟邋遢嘢嘅，即系人哋嗰样嘢就会讲。就会觉得系佢 破翻佢冇诚信嗰样， 即系啦，即系都系佢嘅问题咯，就会赖翻落七七七度咯。咁啊，变咗七七七嗰个民望咧，又会再上升咯。 咪所以我一路认定呢个七七七咧，系肯定系成单嘢嘅主谋，最终嘅主谋 系 佢。 我怀疑 将啲钱放俾嗰两嗰个明报同埋苹果，跟住咧一出闸就剥咗你棚嘅老虎牙，等你依老虎恶出样。 我懷疑咧，即係有合理懷疑啦，覺得七七七咧係直頭同過呢個鄭若驊講就話，嗱，其實咧你屋企單你屋企僭建啲嘢咧，我哋其實屋宇署都知嘅，不過我哋唔會放風出去嘅嗰啲咁樣，誒，咁佢咪個解釋咁會唔會咧？ 肯定冇講過，如果有講過咧，嗰、那個鄭若驊咁呆啊，唔會俾人突擊到啊，佢講嗰番説話咧，正常一個律師咧，其實係唔會咁有咁差嘅表現嘅。即係一個律師啦嚇，咁如果佢係一個資深大律師，一個咁高，即係咁多功績嘅人咧，其實外交手腕，即係呢啲咁嘅，即係門面功夫冇理由做得咁差嘅，肯定係突如其來，哦，一時間唔知點樣，即係語塞啊！ 係， 但係叻人嚟㗎，呢個鄭若驊，你唔即係唔好睇小呢個人，呢個都係叻人，不過即係七七七就叻過佢。同埋有嗰個上一集我哋都講過，有嗰個僭建百官行術啊。即 有一定有啦， 系啊，佢一定有一套噶，我认为系咁。不过当然啦，有人话我哋幼稚啦，咁样讲，即系上一集有人话，诶、哎，你乱柒咁讲嘅。 而家正常嘅喎，应该因为嗰阵时佢哋发展局嗰阵时要阿林郑嗰阵时，即系咩烧佢嗰个林氏乜乜嗰个嗰阵时咧，嗰阵时其实佢哋已经做晒噶啦，即系嗰阵时已经收到风系，即系做好晒噶啦，已经要 一定系 要做僭建嗰阵时。喂，你同埋你睇翻七七七要求佢啲下屬啊，嗰個效率啊，同埋要做到嗰啲嘢交曬 file 俾佢啊。喂，佢冇，喂鬼打唔信啦，黐線佢啲要求咁高，交唔齊啊。 不過其實我個炒曬翻油。我其實覺得最毒就係阿特眼金魚啊，嗰個特眼金魚譚咩啊？ 譚 韻詩 係 佢嗰陣甲狀腺有問題啊，用特眼就係甲狀腺問題啊嘛。 佢走出嚟講嚇，佢走出嚟講， 佢點樣講 就好 像 嚇，佢講就話護主，但其實佢就係咁講嘅。 其實害緊佢 嘅。係啊，佢話佢12月，即係總之佢就任之前一個月咧，規矩就任之前一個月咧，就對佢品格審查嘅咁樣講。 嗯，係。 其實即係害佢咯，即係話一月係啊，我即係其實係害佢咯。即系话嗱，我品格审查嗰阵问过你，你有冇僭建嗰啲嘢？嗱，曾玉成都踩到佢一脚噶，话通常咧，阿叶柳佢哋都话噶，通常问咧又包括埋，系佢有冇品格审查过？即系品格审查嗰阵问，你有冇僭建啊？咁问过佢喎。换言之，即系话喺佢就任之前一个月，有人问佢有冇僭建，兜个圈咁样讲嚟督佢，话佢讲大话。 哦，系 啊， 好嘢喎呢招。 其实 你讲嗰个曾玉成。剛才你講個曾玉成、譚韻詩都係中共，即係香港土共權力核心以外嘅人嘛。曾玉成已經俾人排除咗出權力核心噶啦嘛。所以你見搞親佢嘅人，全部都係權力核心以外嘅人嚟噶嘛。 咁梗係 好明顯噶啦。 即係你國務院簽得嘅俾你，你點會走去搞佢嘅啫？即係同阿爺作對。 係啊。 即 係 話， 所以咧快不了了之嘅呢單嘢。 即係好似點講啊？士大夫对太监，即系以林郑好似林郑为首呢班香港嘅士大夫啊，统治阶层见到你皇帝派个死太监关军落嚟，于是咪整你咯。 喂，但係又咁睇喎，嗰啲外圍，即係嗰啲土共外圍嗰啲咧，頭先所講嗰啲咧，即係入唔到核心嗰啲咧。如果你咁樣做嘅話，你更加入唔到核心嘅啫。 因為佢哋收唔到 風啊！佢唔怕嘅，其實佢哋唔怕嘅。佢哋唔怕嘅，佢哋專登咁樣講嘅。佢哋咧嗰啲外圍嗰啲人咧，收唔第一收唔到風啦。Tony 講得啱嘅，係 啦。 但佢哋唔怕嘅。佢哋呢班人咧，而家係點樣講啊？即係喺度扮係唔聽話，喺度拗著數，有好多係咁噶。即係 可能又或者試風向啦，試出面嘅風向，絕對係會。因為 喂，講翻啲公道話， 係好多派系權力喺度權力鬥爭緊噶嘛。 同埋講翻一樣就係佢哋嗰邊，即係譬如葉太嗰啲人咧，佢有某程度上都係要有呢、這個即係選民嘅考慮啊嘛。 嗯， 佢哋係計呢條數 嚇。係啊，即係你一個民建聯同工聯會咧，就冇選民考慮，嗰啲吹雞就自然有票到嘅。你新民黨啊，就算你嗰個叫做謝偉俊啊，加東。嗰、那個叫做咩小黃昏啊，佢啲都隨時有選舉嘅壓力噶嘛，咁你一定要講一啲咧市民中意聽嘅説話嘅，咁因為出邊啲人踩你一定要踩埋一份嘅，你唔踩唔得嘅。 咁啊係， 好 快 貴啊，我成日吹雞準係嘛，統一咗意志，唔撚準再講，咁咪冇再講咯。 即係係咯，如果 其實泛民， 如果新民黨連議席都冇埋咧，咁啊真係死得㗎啦。 系啊，佢亦都要靠，佢亦都系嗰、那个即系中央栽培佢出去打一啲中间嗰啲选民噶嘛。咁但系咧，佢嘅身份唔可以咁亲共噶嘛。如果唔系中间选民你吸唔到噶嘛。即系头先我讲嗰个论述会比较接近啲，就系佢系属于啲雇佣兵。你又唔好话俾听到我咁紧要。不过咧，我又会支援你系嘛？ 有事嘅时候，即系一定 系。 即係有事嘅時候，就一定會支援咯。好似阿田少，即係田義少嗰啲，又係類似嗰類型嘅人。 所以唔喺新民黨。 就係，唔係田義少離開咗新民黨噶啦。 離開咗啦咩？ 離開， 哦， 係離開咗噶啦，黨噶啦。但係咧，佢都係屬於僱傭兵，都唔係權力核心裡面嘅嚟嘅。 不過僱傭 兵 咧，就 是、你呢啲比較慘呢啲啊嘛，呢啲咧，佢都知道。喂，你討共嗰啲票，喂，鐵個鐵，即係老實講，真係硬個鐵啦，你根本就搖唔喐嘅。問題就係佢都想開拓多啲票源噶嘛，咁佢咪為培養一啲收購一啲大律師啊、醫生啊、專業人士出嚟供你泛民咯，係咪先？ 咁啊係， 因為你泛民都係搶啲中間人啫嘛。 為咗扮做。 咁啊頭先講到，喂，係咪應該講下？港岛补选啊， 系啊，所以叶太嗰度睇下攞得多一个议席，低一个议席啊，补选紧要啦，呢、這个佢个外将啊， 你谂下啦，喂，港岛区嘅选民咧就有少少特殊嘅，你真系咧，你个形象争啲咧，你都选唔到嘅，系咪先？ 形都唔单止形象咯，即系觉得同自己嗰、那个。理念啊，或者 中環價值， 中環價值有所違背就唔要噶啦。其實，即係佢哋諗住羅冠聰得，冇理由周庭唔得啊。即係佢哋個 concept 係咁啊嘛，嗰下先至大鑊。 佢 羅冠聰， 佢哋係諗住只 係係， 佢哋係諗住 幻象嚟嘅。 只要係， 係你講，sorry 家產，你講 嚇，佢哋諗住只要對唔住啊，佢哋諗住只要我拿住民主派呢支旗就可以啊嘛。但是其实是幻象的，正如阿社长讲。 首先呢，你要看回港岛区呢，当时罗冠聪选赢，你要看回那个饼。当时呢，你泛民呢是跟建制是五波啦，可能你真的有55%，他45%啦，建制。但是呢，你因为比例代表制有三席，咁泛民一定有三席的，每日少一席的嘛，是不是？咁你建制亦都三席，因为咧你系唔足以攞到去4-2噶嘛，系咪？你只能够系3-3，大家每人分三席。咁三席咧，你要睇下喺嗰啲候选人啊，当时有啲咩候选人咧？当时咧系唯一一个王维基，其实王维基嘅策略咧，佢都冇去攻嗰啲叫咩嘅，佢都可以主打紧啲泛民，佢系抢紧泛民嘅票。佢基本上攞好少建制票，攞到少少中间啦，基本上攞唔到建制票嘅，系调翻转头啦，攞翻啲中间偏泛民嘅票，所以佢系3万几，佢可能攞咗少少 嗰個叫陳淑莊嘅票都未定，所以陳淑莊係僅僅係排第三嘅，爭少少即係輸埋啊，唔係排第六啊，佢得票排第六嘅，係爭啲輸埋嘅。咁咧，羅冠聰同埋嗰個叫做許志偉，佢係咪許志峰咧？就贏咗嘅。但係你睇翻其他輸嘅啲咩人咧？喂，輸嘅人你好明顯，佢哋覺得冇得揀，先至揀俾依個羅冠聰嘅啫。係比例代表制，你係攞咗，你係攞成四五萬票冇錯，但係你就係因為一個比例代表制，你先可以攞到啲票數啊嘛。你到對單對單嘅時候，你宗旨係咪講到選民嗰杯茶呢？經歷咗依年幾嘅依個議會嘅文化，人睇到你係咩人？坦白講啊，我覺得講到對眾志嗰種失望呢，係人哋都唔想講咁多嘅。出唔出去投票係已經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啦，已經唔係話撐唔撐你啦，可能直情唔投啊。 嗯， 加上啲中產呢，即係而家你人哋講主打民生派、經濟派，係喂。个个市民都系关心呢样嘢嘅，因为我哋同你讲要团结嘅时候，你叫我哋揾地产商啊嘛，咁我哋咪关心地产商多过关心你咯，系咪？有时港岛更加啦，而家港岛海船卖62,000尺，咁系咪要关心地产多过关心你啊？ 直情啊， 咁揾地产商好过啦，真系揾地产商好过咯，费事烦啊嘛，你我自己救自己咯，揾地产商就自救啫，系嘛？ 系啊， 同埋都系 不过。 休养生息的一种咯。 不过我有个问题，头先阿 Tony 话咧，阿黄维基咧就抢咗泛民嗰啲票源啊嘛。咁即系如果 佢唔系攞晒嘅， 如果系咁讲嘅话，咁马仔咪即系而家睇翻转头就系佢嗰个花生台嗰边嗰啲人啊 ，sorry 啊，嗰个台嗰啲人咧不断讲呢个马仔系鬼咧，咁可能就系、是。都是怕这个马仔会好像这个黄维基那样拿了泛民那些票、 啊。他们一定要这样说的，因为呢他们如果不是这样说的话呢，首先怕这个周即是始终周庭太乱呢，靓妹呢怕他呢就可能沾沾自喜，又或者太过即是太过老定，一定要讲一些危机即是危言耸听的说话，那令到呢所有泛民的投票的支持者呢唔係支持者咧，覺得有危機，話係我哋唔出嚟投，佢會輸嘅喎。佢哋想係想係營造依個危機出嚟嘅，依個我覺得啊，即係咧講佢哋咁講咧，其實 高估咗佢哋嘅能力， 係有考慮。誒唔係，佢哋有依個考慮嘅，我覺得你講呢番説話一定有考慮嘅。但係有個問題就係、是、咧，你投你哋都講得啱，所有政綱入邊，你馬仔。同埋呢個叫做，同埋呢個叫陳家沛嘅政綱嘅八成係似嘅。咁你到選舉論壇，到出嚟公開宣傳嘅時候，人哋好明顯對到馬仔同埋呢個陳家沛就係呢個建制候選人嚇。咁、啊、周庭咧就係、是、一個泛民即係候選人，當係啦嚇。如果你真係要夾硬離婚，咁馬仔可唔可以攞啲泛民呢啲票咧？有機會攞到淺黃票嘅，因為淺黃票本身有機會投俾陳家沛噶嘛。因为对于你泛民的不满，他可能本身想投给陈家沛的，但是最后就去了马仔那里。如果没有马仔出来的话、那些浅黄票就有机会去了陈家沛那里、因为很泛民其实浅黄就是呢中间那些候选人呢，他们其实不理黄蓝的。 哦是啊是啊。 亦都是 讲 到亦都是讲到他亦都是讲到他普遍现象来的，这个其实是。 其实2014年之后咧，先至有分开黄色、蓝色嘅啫。港岛佢从来都冇分黄蓝嘅，有班中间嘅咧，其实随时倒向另一边嘅。所以叶太上年可以攞60,000+票咧，喂，依、这个当时我嘅评估系太对依啲泛民嘅啲支持者太有信心啦。原来估错嘅，佢哋都系典型嘅扑街香港人。 但叶太系做咗好多嘢，叶太系做咗好多嘢，呢个真系冇得否认。佢嗰个地区工作系即系好适合港岛嗰啲人啊。 系啊，咁人哋 唔系拍蛇揸饼做，佢系高一个层次。 人哋有做嘢啊嘛，冇错啦，高一个层次。因为港岛佢咧，你斋拍蛇揸饼种咧，喺边个地方会生效咧？净喺柴湾会见效嘅啫。 哦， 所以咪有啲人。所以又咪有啲冇晒力量嘅組織物專去攻個區咯，諗住做翻嗰啲嘢。喂，你又冇嘢派俾人，但係你又想喺度同人講理念都戇撚鳩。 係嘛？但係咧，你去到其他區，人哋唔睬你啊嘛，你嘅理念人哋又聽唔入耳嘛，係咪先？ 你估真係可以農村包圍城市咩？叫嗰邊啲人幫你，冇可能噶嘛？ 冇用㗎，你。 农村包围城市，你都要打地主啦，大佬啊！ 太古城咪地主咯， 叫你搵地主喎、 啊。唉，呢个冇用嘅呢、這个，即系咧，你睇翻你业楼咧，你讲得啱，系一个好高层次去做，佢系讲一啲论坛啊，搞讲座啊，搞啲投资啊，搞嗰啲即系香港人最关心嘅嘢，其实 赚钱， 香港 人赚钱。 香港嘅核心价值系咩啊？搵钱啫嘛， 赚钱咯、 啊，冇第二个核心价值噶啦。香港只有呢个核心价值嘅就揾钱嘅啫。点解会有雨伞运动会走咗一班人出嚟？系因为咧啲人揾够钱，觉得啊，我要做翻啲嘢，系咁嘅咋。因为香港一个好稳定，系一个高度繁荣嘅城市嚟。基本上长毛嗰套系行唔通嘅，任何左派嗰套都完全行唔通嘅。不过系因为有钱得滞，觉得 做翻啲好事， 社会好似系啦。发财要立品，哇！搵得咁多钱，即系咧，日日食龙虾做早餐，喂，我个壳都俾个工人攞去翻去屋企煲粥啊，都会关心下佢。喂，咁你攞个红龙虾壳翻屋企煲粥，你买咗袋面包系咪可以攞去喂狗啊？佢都会关心下嗰只狗啊嘛。 同埋嗰陣時個風潮有少少係為咗大家嘅下一代咯，即係嗰陣時著想嘛，即係有啲似嗰陣時咧，因為黃之峰佢都比較上細啊嘛，嗰陣時佢即係有一種思潮令大家諗到，咦係、哦，我哋喂發咗財啫，咁我下一代咁點算啊？咁啊所以咪會出嚟 啦， 即係多都幾多係呢一類型嘅家長型出嚟。 系、嗯、啊，即系咧，而家啲人因为咧，好多时候咧，年轻一代咧太过细，佢哋完全唔知道以前发生嘅事。尤其是你而家九十后，基本上系唔知道港英年代嘅人系点样过的。当年喂，香港人都系逆来顺受噶啦，对于港英政府， 港英唔系港英喺大部分时间咧都唔系一个开放社会嚟嘅，系九五年之后，即系香港社会咧系先至有一个大改变咯。 系啊，因为佢要交俾你噶嘛，佢要政权转移咧，咪俾人开，有得你开放咯。喂，之前都一路都系好封闭嘅，你所有嘢咧都唔知嘅，其实政府唔会唔透明嘅，成个政府都唔透明嘅。 系啊，同埋电视台咧，佢哋系就算明即系点讲啊，翡翠台啊，即系亚视丽的嗰啲咧，佢哋做嗰啲公共关系节目咧，即系嗰啲公共性嘅节目咧，全部都系其实系政府喉舌嚟噶嘛。你睇翻转头， 绝对系， 咁一定系啦， 绝对系啦。喂，以前冇攻击政府嘅，系九七年之后先有传媒攻击政府嘅咋。九七年之前系冇传媒攻击政府嘅。 系，所以肥佬礼咪火成风势咪出到嚟咯。 咪英国佬撤出香港之前，咪开放晒你， 松晒啲螺丝，松晒啲螺丝， 系啦，松晒螺丝，等你做翻个正常人咯。以前其实不嬲香港都唔系一个正常嘅状态生活噶啦。系而家啲人讲到而家港英年代几好几好，喂老实讲啊，你港英年代最好系咩人啊？最好咪公务员咯？点解啊？因为喺出边清洁得1200蚊，你入咗政府公务员做清洁就有9200蚊，点会唔怀念政府啊？点会唔觉得港英年代好似好年代啊？后到董建华又要将所有工作外判，系嘛？ 同埋咁啱， 本来值1200蚊嘅工作啊，佢判翻出去，系咁解啫嘛。 同埋 喂，我以前识得公务员，你知唔知我哋啲同学好捻眼红啲公务员噶？哇，你老豆又系做清洁，我老豆又系做清洁，我老豆得1200，你老豆有9200。仲有房屋津贴。 呢啲叫同佢同酬啊嘛，嗰阵时闹得好劲，不过闹到依家都冇反应啊。 但系佢系刻意咁做嘅，因为。其实港英咧系唔会请一啲同国民党或者同共产党有少少拉楞嘅人，所以基本上咧佢基本上系一个特权嚟嘅。 系，即系香港出世，你大陆出世嚟香港嗰啲基本上冇可能做公务员。 系，佢有背景审查噶嘛，因为 系啊， 即系有啲有个退休公务员成日讲啊，港英时代有几好啦，但可以话呢条友咧，如果唔系回归嘅话咧。佢系冇可能升帮板嘅，屌英文都唔识多只，点升帮板啊？ 哦、 如果喺港英时代啊，你唔察识英文啊，点升嗰啲管理职位啊？做唔到噶嘛？屌，其实而家有啲人宣传呢套即系、就是、港英非常好嘅论述咧，就全捻部咧都系回归之后受益嘅人嚟嘅。 哦，系，绝对系啊！ 就算刘世良都 系啊，长粮嗰啲啊， 就算劉世良都係啊，佢嗰個中策組喺邊幾時做㗎？係咪喺曾蔭權時代做㗎？ 曾蔭權時代， 曾蔭權時代咯， 係啊， 係咪？咪回歸之後咯。回歸前佢有撚機會做中策組嗰類似嘅嘢咩？梗係冇可能啦。 佢英文都唔得啦。我試過有次去嗰啲講座度咧，佢同個即係嗰啲華，即係好似真 BC 咁，又唔係好識中文，嗰個直頭係華人咁樣啦，但係唔識講中文嘅講英文。喂，佢講多兩句已經唔得，要講翻國語，你要人翻譯啦。屌、你鬼佬邊度要你啊？系咪先？ 所以有啲人而家系骗子嚟嘅咯，我觉得。其实佢哋大部分都系回归之后嘅受益人，但系佢就同人讲回归前有几好。 系。 呢啲系骗徒嚟嘅。 其实唔系，佢哋可能一个错觉，觉得你以前真系好好日子，连佢啲二打六都可以发达。 哦，系啊。 所以咧，以前真系好日子。系啊，因为佢哋系噶，知道。佢哋又唔知道原來，哦，原來港英嗰陣時嗰個嚴格嗰個門檻好高嘅，你上唔到去。當所有嗰啲鬼佬，即係咧，喂，你鄧連瑜，喂，以前嘅有即係鄧連瑜呢啲高級華人走咗啦，係嘛，退咗休移咗民啦。黎慶玲嗰啲退移咗民，咪輪到你呢啲咁嘅即係二打六上位咯。林鄭月娥啊，呢啲葉劉淑儀啊，曾蔭權，好簡單嘅啫。 系，港英系不断打压嗰啲有能力嘅人啊嘛，你睇下黄永平嗰啲就系、是，其实黄永平嗰啲能力系肯定劲过即系而家嗰班官噶啦，即系平叔嗰啲啊，同埋嗰阵时有个叫杨启贤啊，去咗狗仔做嗰、那个。 杨启贤系咧，系咧。 佢嗰啲系叻人嚟嘅，系叻好多嘅人啊，比而家。 仲有曹广荣系嘛？仲有嗰阵时 系 曹广荣。 系啊，嗰啲系叻人嚟嘅，佢阿边个啊？阿彭定康就系将呢啲一班叻嘅华人啊，全部。赶走晒嘛，佢升咗阿陈方安生呢啲唔系好得嘅人啊嘛， 即系提拔一啲冇咁叻嘅人啦、啊，因为咧 佢专登嘅， 太叻嘅人咧留喺呢个政府对佢哋有危险啊嘛，即系对佢哋港英有危险啊嘛，所以咪将啲即系嗱，你话系咪港英埋炸弹？呢个绝对系，从来佢每离开嘅地方都埋炸弹嘅，因为太熟悉你中国人嘅人性啊嘛，你印度人都系噶。玩够你印度咪分裂嘅巴基斯坦，分裂嘅孟加拉出嚟咯，系咪先？ 唔系衰咗几十年咯，印度就系佢撤走之后咪冇好过咯，基本上。 喂，你要独立啊嘛，咪唔俾你独立咯，系嘛？ 佢呢啲光荣撤退系咁噶啦，中东地区又系啦，佢啲国界全部都系乱柒咁界出嚟噶嘛。系啊，其实佢哋系会离开即系。英国佬系咁嘅，每离开一个殖民地咧，佢都要搞到咧嗰度系永远都唔会有安宁，系香港人咁撚蠢嘅其实。 唔系，咁因为香港咧已经系上咗个阶梯咧，你都搞佢唔弯，不过咧只能够咧里面好多矛盾激化咁解啫。你而家伦敦同香港比，喂，啲人都即系都唔会舒适过你伦敦好多啦，系嘛？即系你讲香港系嘛？因为本身香港一个特殊 多啲，我谂香港好过伦敦，但系有啲嘢。即係當然，倫敦佢有個優勢啦，始終都因為佢係吸納咗全世界嘅金融老千人才啦。第一就是、第二就係科技研究人才好，但好多都係去咗倫敦嘅，因為倫敦嗰個大學係好勁啦，即係佢英國有兩間好勁嘅大學啦，同埋佢嗰啲其他嗰啲就算唔係真係好出名嘅大學都係勁嘅，即係排名高嘅。佢其實因為一個佢個底子好厚啊嘛。个国家几百年嘅 底子系啦，底子厚 个文化底子会厚咯。即系你话要俾嗰啲咩？可能你话地铁咁，咁你咁梗系香港好过伦敦啦，嗰啲咁样。即系呢啲冇就唔系比较范围咯。 唔系，我哋好似差得太远啦。我哋讲翻补选 系啦，我哋不过下一节翻嚟再讲少少补选啦。我喺补选度，我寻日都见到一样好好笑嘅嘢，下一节同大家分享。